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嚟到今晚禮拜三的熱血大球場，咁將會有我哋幫你分析曬成個英超的轉會。咁首先介紹下今晚嘅主持陣容先，有我右手邊的 Tony，Yes， 牛奶仔， 我謝賢。 同埋沙比嘅，嗱，今次呢個英超嘅轉會咧，可以話峰回路轉啊！開頭啊有啲靜嘤嘤，後屘啊越嚟越瘋狂咁啊，尤其啊曼聯啊帶起咗個高潮啦。咁然後咧，今年總共啊呢個轉會市場總共成個英超係使咗8.35億磅啊，即係80多億、90多億，成百億港紙差唔多。咁而家英超總人數嘅球員咧有519個，佢個總值額咧使見到，因為佢有賣有賣啦，咁而家總值額咧，成個英超又值6億幾磅嘅，都真係幾犀利啊！即係如果比翻啲意大利啊或者西甲，其實主要係嗰兩支啫。 喂，雖則嚟講，因為始終嚟講，你西班牙、意大利嗰啲都係受呢個當年嘅 PIGS 嗰 case 困擾住啦，個經濟環境咁唔容許使大錢。即係 even 話西班牙嘅，你話皇馬又好，你巴塞皇馬就有市政府撐腰啫，係咪？巴塞嚟講都係要靠啲投資銀行去借貸度日，即係簡單嚟講，遲早都係10個煲2個蓋，幾時爆嘅啫呢樣嘢？ 仲有多得曼聯啦，唔係點谷到嘅市場咁勁？ 以前七八十年代就成日话意大利系小型世界杯啊，咁但系而家睇翻个总投资额咧，应该而家小型世界杯咧就系英超啦。好，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讲下今晚嘅即系所有分析下今晚总嘅所有总即系转会嘅新闻啦，好唔好啊？咁首先我哋讲下啲升班马先。其实咧上个礼拜三咧，我哋已经讲咗一啲噶啦，咁但系因为嗰阵时个转会窗口未完啦，咁所以而家又加咗一啲。咁所以首先由升班马QPR 讲一讲先，好唔好 ？OK， 李斯特城先嘅。 哦，你唔好意思。 冇緊要係啊，咁啊，先講緊今年李斯特城啦。咁其實咧 ，total 咧就用咗大概1200萬磅買人嘅，而賣人收得翻嘅錢咧，居然係零，即係大部分都係 free transfer 啦。咁啊，或者係一啲租借咁租走咗嘅。咁 OK， 先講下佢有啲咩球員到咗先。咁當然就講緊李斯特城嘅標王啦嚇，烏魯啊，咁啊由白禮頓轉會過嚟嘅，咁啊用咗8.9M 啦，接近900萬磅嘅價錢，而且喺新一季嘅英超咧，佢發揮嘅水準係打得唔錯嘅。咁另外咧就有右閘嘅丹尼森信啦，由 QPR 轉會過嚟就200萬英磅嘅。咁另外仲有一個曼聯嘅羅倫斯啊嚇，咁啊由曼聯轉會過嚟咧，咁啊用咗110萬磅嘅。咁另外就都係從曼聯過嚟啦，咁啊嚟緊有兩個嘅分別係羅利啦同埋班比，都係 free transfer 過嚟嘅，咁喺臨轉會窗閂之前過嚟嘅。另外比較有名氣又係免費轉會過嚟嘅咧，就包括有阿士東維拉嘅艾伯禮頓啦，即係都幾扭得嘅呢位球員。咁另外咧就仲有厄信啦，呢位同樣嚟自啊伯禮頓嘅球員，都係免費轉會過嚟。咁喺轉會窗臨轉會啊臨閂之前咧就簽入咗呢、這個金比亞數由國際米蘭轉會過嚟嘅，咁啊一代名將啦，叫做即係最輝煌、最輝煌嘅時間就喺2010年嘅時候，曾經為國米捧過呢個三冠王，都係功臣嚟嘅。咁另外就轉會窗閂之前，仲有又係幫曼聯啦，就租咗呢個鮑威爾。系啦，呢个进攻中场球员，咁啊睇下会唔会喺李斯特城比较多嘅上阵机会。OK， 咁啊喺转走方面，其实咧大部分转走球员咧都系租走嘅。咁边啲系 free transfer 转走嘅咧？咁啊包括有去咗保顿嘅丹斯啦，或者去咗打比棍啊吓，呢个 韋伯啊。咁啊，即係其實李斯特城嘅球員，即係如果你唔係睇開英冠嘅話咧，其實對佢嗰個認識未必好深啊。即係佢轉會翻去嗰啲球員咧，亦都冇一間係大會嚟，即係冇一間係英超球會嚟嘅，大部分都係去到甚至乎英乙啊嘅一啲球隊。咁啊，係啦，咁啊再。即係要提一提嘅話，可能係講講啊奇雲菲納斯啦。咁啊呢個喺十幾年前都算係英超名將，曾經啊做過呢個英超嘅神射手。今年以40歲之齡退役，咁啊即係上屆幫李斯特城升咗班之後，今屆決定唔玩啦。咁或者第二隊啊， 下一隊就到搬嚟咯，講下搬嚟先啦。咁搬嚟佢啱開始英超第一場波對石對車仔，咁其實睇佢開波嘅時候，其實佢係好想係咬翻車仔嘅，即係頭幾分鐘就谷得好犀利，咁佢攞到球入波咯。咁其實佢自己都想即係嚇一嚇車仔，可唔可以偷翻啲甜頭？但係最後都即係都失利啦，因為車仔太勁啦。咁佢之後佢喺轉會窗之前，其實佢都買咗八個收購嘅，咁就用八 M。买咗人啦，咁其实喺即系放出去出人嗰度，其实系冇嘅。咁八 M 买咗八个人，咁其中我想讲一个嗰系咩咧？其中有一个咧就大家可能都有少少认识嘅，就系、是、由3.3M 咧就后城买咗呢个佐治保特翻嚟啦。即系其实呢个28岁嘅。你可以叫前锋或者左翼位都得嘅，因为佢喺后城年代嗰时候咧，其实佢都系打左翼位嘅位置出嚟。咁但系多数佢喺后城，其实佢都系以后备身份出嚟居多啦。但系佢喺后城即系上季出嚟嗰度正选都系出到九场到，但系其余时间多后备出嚟，但系都入到两球同埋有两个助攻嘅。咁而家佢搬嚟嘅都系啲英冠升上嚟嘅球会，咁其实应该都系以打防反为主。咁佢睇下靠呢、這个。左翼甚至乎左前锋都打到嘅人，可唔可以做帮手做到啲反击咁嘅动作啦？咁另外一个要讲嘅咁就系当然就系、是、曼联球迷好识噶啦，咁就喺曼联借咗个阿米高坚尼翻嚟。米高坚尼其实都可以打右闸同中坚都得嘅，不过我自己个人咧，个人认为就系佢打右闸会好啲啦，因为1.72米嗰个高度咧，好恶搞啊！ 但系其实你都唔好寄望佢会真系有好多机会， 系啊，唔会多， 因为你睇翻佢对米尔顿海恩斯嗰场，好似有佢有， 但系都冇办法，嗰場波其實都咩噶啦，曼聯咁啊情況，其實借得過去，除咗操佢，其實操翻啲心態最重要。我諗曼聯啲青訓都坐底有個譜嘅，操心態最緊要嘅。而家咪成隊曼聯波都係咁。另外一個想講，其實就係由車仔咧都租咗一個租翻嚟一個叫查魯巴。查魯巴係咩咧？其實係塞拉里昂即係塞拉里昂人嚟，咁就係車仔都係車仔青訓出嚟，19歲，但係而家其實都係我諗佢就係摩連奴講嘅所謂嘅10年計劃啦。咁而家19歲啦，打防中同中場都得嘅，我諗佢都可以做接下班做接任嘅啦。咁另外其實都有一個人都好想講嘅，就係、是、阿馬菲泰萊啦。馬菲泰萊咧今年都32歲啦，其實由韋斯咸免費轉會過嚟啦。咁過往佢有幾即係。喺度幾勁都 即左棍非常犀利啦， 真係犀利嘅。但其實 有個助攻嘅喎，好似 有個特點想講下嘅。佢喺撲矛年代咧，其實190場波咯，就24球入咗24球，就3個助攻。咁去到保頓年代係咩咧？就138場23球17個助攻，同之前其實已經多咗成10幾球助攻。咁去到韋斯咸上即係上由韋斯咸過嚟之前係點咧？90場波裏邊入咗3球，但係17個助攻。佢意思真係咩咧？佢已經轉型做助攻球員嚟， 而且都睇到佢嘅出場嘅場次都係一個幾穩陣，可以幫到球隊手嘅一個。球員可唔可係可以去下一隊？ 其實另外仲有就幾個收購入嚟嘅，咁就仲有佢喺西布朗咧，就有個自由轉會，就係、是、史提芬尼特啦。咁亦都喺米堡用1.6M 就收購咗呢、這個波蘭人嚟嘅，叫祖基域斯。咁仲有就喺狼隊咧，都入咗一個左閘啦，咁就史提芬華特咯。咁足足就成8個人，有一個就揾唔到嘅，我懷疑都係啲青訓嗰啲轉出入嚟咁。搬嚟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隊。 我就講 QPR 啦，佢都係升班馬啦。咁阿列納叔佢都收購咗好多正嘢啦，都算。咁前鋒方面咧，就有華加斯啦，喺拿波利租過嚟嘅。咁佢喺世界盃嘅表現同阿 智利的 friend 就係阿沙提少都 OK 啦。咁同埋中場方面咧，佢都有好多嘅。咁有阿泰拉拔啦，喺 AC 米蘭嗰度個表現亦都唔錯啦。咁中場仲有卡仁即卡啦，喺基夫大藍帽嗰度又係租翻翻嚟嘅。仲有喺熱刺嘅新度啦，佢都免費攞翻翻嚟啦。仲有洛域治中場嘅荷蘭國腳費亞啦，中場祖雲達斯的伊斯拿啦，都是租回來的。咁同埋喺卡迪夫城仲有梅治啦。咁後衞方面，我覺得係佢都幾好嘅。佢有卡迪夫城的戈爾卡啦，同埋曼聯的里奧啦。咁佢搭住唔知阿哈利列納，佢會諗住打翻352啊，定係打翻傳統嘅442咧？咁其實我覺得戈爾卡係呢個幾好嘅收購嚟嘅。咁同埋出咗咧，就有前鋒嘅雷米啦，去咗車仔。咁後衛方面咧，亦都有丹尼森信去咗利斯特城。咁龍門方面，阿斯薩就去咗奔菲加啦。咁前鋒咧，阿丹尼爾去咗諾域治啦。咁中場嘅摩里遜咧就去咗韋斯咸，同埋前鋒嘅奇雲杜尼就去咗狼隊嘅。咁而家落嚟，咁我講埋後城方面啦。咁後城咧，咁佢就收購。亦都租過一啲幾好嘅球員啦，咁亦都有中場嘅加斯頓啦、美利斯啦，喺蘇咸頓度租翻嚟嘅，咁同埋賓艾化啦，咁喺紐卡素方面其實佢都已經説到硬曬，希望佢喺後城嗰度翻山啦可以。咁前鋒方面亦都有艾保香蘭力斯啦，喺巴拿莫嘅，咁同埋一啲中場球員同埋哈里馬古利啦，咁喺石飛聯啦，同埋迪亞美喺惠斯咸度收購翻嚟嘅，仲有後衛方面喺熱刺嘅隊長多信都亦都嚟埋嘅，咁咧佢又勾咗一啲嘅前鋒同埋中場，後衛就冇嘅。咁前鋒方面咧就有佐治布特去咗搬嚟啦，前鋒朗治去咗修咸頓啦，同埋中場嘅羅拔高倫去咗墨爾本城嘅。咁仲有另一隊中下游球隊水晶宮啦，咁啱啱換咗炒咗教練啦，佩尼斯啦。咁後衛佢反而買咗好多後衛，咁買咗一個租咗一個前鋒啦，就係阿韋費特沙夏啦，喺曼聯嗰度啦。咁中場 佢好似 係 水晶宮出身嘅韋費特沙夏係嘛？ 都係啊， 係咁佢跟住然後應該第二次借翻去添啦，已經。 其實佢由頭到尾佢都冇走過水晶宮，即其實個名就係去咗曼聯報道先，跟住我又翻翻嚟啦，跟住之後又租翻翻嚟。 佢翻去買，佢去曼聯最主要係食咗莫耶斯個女咯， 同埋佢識食啊，識食啊， 同埋食咗曼聯嗰次5萬磅咯。 咁就識食啦，係咯，已經係識食啦， 真係。跟住同埋後衞佢買咗三個嘅，咁有費耶斯啦、熱刺啦，咁喺熱刺過嚟嘅，咁有基利啦、馬田基利咁利物浦嘅，咁仲有 好嘢 飛過嚟嘅夏治蘭啦，呢個好嘢嚟嘅。中場仲有麥亞杜亞嘅喺衞根嘅，咁歐咧就歐咗三個啦，咁就兩個後衞，一個中場，一個後衞就係即刻亨特啦，去咗洛迪咸森林啦，另一個就是帕亞啦，咁去咗葉士洛， 葉士啦， 咁同埋中場嘅荷西金賓拿就去咗森多利亞嘅，就係咁啦。 OK， 咁啊，下一隊啊，講講修咸頓先。嗱，修咸頓咧就係今屆我諗啊，唔單止英超，甚至乎係全世界賣人收得最多錢嘅球會。咁啊 ，total 咧收翻嚟嘅錢係高達105M 英磅啊， 1500萬英磅啦。 咁佢要俾人拆個骨先得嘅，有代價嘅。 咁啊 ，total 嗰度賣咗五個人啫，即係 Anthony。一個都是即一個都賣2000萬以上才可以賣到這個成績。咁另外咧，咁啊補翻六個人翻嚟，一個六個人價值係6400萬磅啊！咁啊，今屆都算是大豐收，即係淨賺咗大約4000萬左右啦。初初即係你見到佢啱啱開個轉會窗嗰陣咧，你以為沙林頓個班主唔玩噶啦？即係佢賣人賣到呢個，喂佢係咪唔玩啊？即係好似係個個有價就可以買得噶，但 係似係個班主嘅白即係 個女啊 個女。 系啊，米哥条 嘢老婆， 系啊， 米哥条。 咁啊，即系沙咸顿咧，其实就仲玩嘅。原来咁啊，即系有一啲位置都企得好硬。譬如佢话过唔卖舒拉达连，舒拉达连 罷粗啊，遞埋轉會紙啊，都唔肯俾個轉會，即係其實仲係有個骨氣喺度嘅， 仲要入咗兩球波 啊，係啊，同埋即係佢嗰個營運嘅理念其實仲 keep 到喺度啊，早知有價有市咁咪賣咯，即係最緊要嗰個財政健康啊，同埋一貫嘅作風啊，沙林頓都係會賣走佢一啲清分比較好嘅產品嘅，咁啊 keep 住嗰個球隊嘅營運。OK， 咁啊而家講講佢有買咗啲咩人先，分別喺呢、這個買咗呢個馬尼啦，1300万英镑啦，呢個左翼球員。咁啊，另外咧就喺後城方面咧，就以1300万就買咗呢個朗治，咁啊打呢個前鋒。我諗最主要係頂翻域麒麟拔個位置啦嚇。咁另外有泰迪啦，呢個川迪嘅球員係打翼鋒嘅，咁啊1200万镑。咁啊見到佢其實個表現係相當之唔錯啊，雖然係即係啱啱打英超，但係嗰個表現係相當之不俗嘅。咁另外咧就有費沙科士打啦，呢一位亦都有喺今年咧入選英格蘭國家隊啊，咁啊打呢個三號門將嘅，亦都有曾經喺世界盃出場啦。咁喺塞爾迪轉會過嚟用咗1100万镑嘅。咁派利啦，咁亦都係一個前鋒嘅球員，由飛燕諾轉會過嚟，咁8.8M 啦，即係800万镑啦。咁仲有啊嚟自意大利聯賽嘅加道斯啦嚇，咁啊第六 M 轉會過嚟嘅，咁啊睇下會唔會頂到呢個洛夫蘭嘅位置啦。咁即係其實沙林頓，我覺得咧買中堅都有啲保證，即係佢個球探系統啦。當年買洛夫蘭翻嚟，其實買翻嚟嘅時候都仲未有，唔係好多球迷會識得佢咧。咁啊買翻嚟嗰個打出嚟嗰個水準係非常之好啊嚇。咁 OK， 咁用錢買翻嚟嘅就去到嗰度啦。咁另外咧租借方面咧就喺國際曼聯借咗泰達翻嚟啦。咁泰達呢位球員咧，其實喺轉會窗臨山之前咧已經還翻俾國際米蘭嘅啦。咁國際米蘭亦都將佢租咗俾另外一支意甲球會薩斯索羅啦嚇。咁據聞咧就係因為修咸頓嘅領隊啊朗奴公民咧就話泰達嗰個體力啊係未能夠達到修咸頓，甚至乎即係教練嘅要求，所以退貨嘅。咁一場英超都未上陣過，嚟一嚟英國好似玩玩咁啊，翻翻去意甲啦。 其實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同意甲講一講，喂你班友啊，速度又唔得，體能又唔得，好心啦。 我覺得可能仲涉及少少紀律問題，不過呢個容後再講。OK， 咁轉會窗臨山之前呢、這個球員實用啊，咁喺馬德里體育會啊，艾達維列特呢位比利時球員咧就加盟，咁其實我覺得係好好嘅補充啊，對於沙林頓嚟講，有即係西甲嘅經驗啦，即係雖然佢都唔係打一個正選嘅位置，而且係即係都叫做國腳級嘅球員，借咗翻嚟係唔錯嘅。咁另外嚇左閘球員大家都好關注盧基蘇爾離開咗之後，究竟會有邊一個球員頂一頂啦？咁喺車路士啊，臨轉會窗山嘅都係咁借咗貝查特翻嚟，我諗都唔會陌生啊！大家對佢即係喺車路士都叫有上陣過，即係上屆都有間唔時有見佢上陣下嘅表現，亦都唔錯。不過艾斯派利古達實在太強。由右閘調去左閘， 兩場到都正選 打得非常好。 我補充少少關於艾達維利特嗰個位咧，其實印象之中呢個球員咧打中堅就唔係真係咁穩陣嘅啫。真心嗰句，咁佢至於話右閘方面，佢唔係一個好典型嘅右閘啦。所以其實我估計，即係我自己咁睇咧，其實沙林頓翻嚟嘅感覺就係真係堆咗個人數先。你話質素嗰方面同以前有冇得比咧？老實講，冇硬噶啦。 作為一個後備球員，我覺得 OK 嘅。OK， 咁啊講個轉走啦嚇，好精彩啦嚇今屆。咁啊，首先第一個離開嘅係盧基蘇爾啦，就去咗曼聯嘅，18岁啊，3300万镑賣走，賣得好價啦。咁啊，另外咧。轉會大戶啊，即係幫佢接貨嘅，仲有利物浦拉蘭娜啦，26岁，即係上屆打到曉飛啊，甚至乎係進攻嘅命脈啦。咁2700万镑轉會利物浦 ，OK， 洛夫蘭即係防守重將啦嚇。咁啊，2200万镑轉會咗呢個利物浦 ，OK， 咁啊下一個就到麒麟張伯斯，咁啊1600万英镑咧就轉會阿仙奴嘅，咁買翻嚟嗰時候，大家以為佢會打一個右閘位置，但雲加將佢 中堅 係啦改造咗，由熱身賽到而家都係以一個中堅嘅位置上陣啦。咁另外咧就域麒麟拔啦，32岁。400万，咁叫做翻武會嘅，翻利物浦，因為利物浦出身嘅。咁另外就奧斯維杜啦，就租借咗去呢、這個國際米蘭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比較值得關注嘅球員咧，就可能係霍斯啦，咁去咗呢個諾定咸森林嘅 free transfer 啦嚇。咁修咸頓嗰度咧就講到呢度嘅。OK， 咁下一隊，咁上屆同佢成績唔係爭得遠啦嚇。咁講緊係熱刺 好嘢。 OK， 今屆咧就冇咗上屆嗰種瘋狂，即係賣一個巴爾，賣翻。 八個、七個、八個球員翻嚟，係啦。咁今屆又冇呢支歌仔唱，不過咧都係大 in 大 out 嘅。咁啊 ，total 咧就入咗六個人啦。咁啊，3600万嘅就買咗六個人。咁另外咧就賣人就賣咗七個，咁啊收翻3400万，即係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小型啲嘅轉會啦嚇。OK， 咁講有啲咩球員到咗先？咁啊分別喺史雲斯啦，買咗呢個賓大維斯嚇左閘球員啦，1100万磅嘅。咁另外法斯奧啦，咁啊喺西維爾臨轉會窗閂之前轉會過嚟嘅，用咗880万磅，咁啊頂一頂翻個中堅位，因為阿多信嘅離開啦嚇。咁啊另外。和武啦吓，咁啊小云斯过嚟嘅龙门，咁啊最主要系高美斯又转会转走咗500万磅，咁啊转会过嚟嘅，系啦，咁啊大亚啦，咁啊士砵亭转会过嚟嘅，呢个都系中坚球员啦吓，喺葡超过嚟440万磅，咁啊美职都有吓，美职嗰度咧就买咗个右闸嘅球员翻嚟啊，印度年啊。系啦，咁啊200万磅啊，咪转会翻嚟嘅。OK， 咁啊讲下有啲咩球员转走啦。咁啊重点嘅包括有新度啦吓，咁啊1100万磅转走去咗 QPR 嘅。咁另外咧就有斯古神啦，890万磅就转会咗史云斯，利维摩亚吓600万磅就转会侯城。咁啊仲有费亚斯咧就左後衞啦嚇，咁啊轉會300万磅嘅，咁啊另外咧就仲有多信啦，轉會一侯城嘅都係300万磅，咁啊仲有菲爾基啊呢、這個西班牙球員啦，咁啊轉會去意甲啊分170万磅，咁啊仲有奧比卡去咗史雲頓啦，咁啊收咗22万啊。系啦，咁就係咁樣，咁講下啲免費轉會嘅球員啦，咁包括有高美斯啊，頭先提過，咁轉會咗屈福特嘅英冠球隊啊，免費轉會，咁另外仲有賀治比，咁去咗呢個德甲嘅漢堡，呢、這個都係租借嘅啫，咁最主要嘅租借出去嘅球員就係咁多，交俾謝賢。 好，咁跟住落嚟咧，我會講三隊咧都幾算係中游分子裏面幾活躍嘅喺個市場。首先講一韋斯咸先，就買咗華西翻嚟，就唔係曼聯個華西，即係冇即係幫你哋執唔到，咁執咗安娜華倫西亞在世界盃入應該入了三球，打得不錯的阿瓜多爾直前鋒，他是由這個墨西哥的帕祖卡以 13M， 即我相信對一個墨西哥聯賽來說都是一個天價的 帕優卡，補充一下 帕優卡，不好意思，跟住然後就另外有一個中堅是來自安德烈治的高耶迪，以600萬磅過來的，另外就在法甲的梅斯就買了 D 沙高，然後再還有一個卡里士為左閘，這個就是不是很貴的，應該是都是400萬磅左右，咁啊，然后咧就喺巴塞借咗前阿仙奴，即系亦都打去英超嘅桑治，咁啊希望补充翻佢个中场啦，因为佢系卖走迪亚美嘅。咁然后咧喺马赛又借咗艾马法坦奴咁一个亦都系技术型嘅中场啦。咁然后就有一个喺阿仙奴借咗右闸赞坚神过嚟。咁另外有保耶一个中场球员保耶德。咁仲有一个咧，我认为个人觉得除咗安娜华伦西亚之外咧，算系韦斯咸今届比较瞩目嘅一个转会咧，就系前阿根廷。也算是曾經打過國腳的莫魯沙拉迪，他是 free 過來的，上述這班球員呢總共就使了韋斯咸2800万磅，都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然後講一講他們就走了什麼球員，中場一個大將迪亞美就走了去侯城，不是很貴的，27歲，大概是400万磅的價錢，我認為都差不多了，然後就馬菲泰來去了搬尼，已經講了，祖高爾去了維拉，另外上年都有些波入的馬爾加就去了梅斯借出去的，另外呢前法甲一個都名將阿勞迪亞拉咧，咁就冇攀落嘅。咁艾美路去咗 AC 米蘭，然後波尼路就翻咗羅馬，洛些連奴咧就去咗拖連奴嘅。咁以上咧就係呢個韋斯咸嘅一個轉會啦。好，咁跟住我哋講一講呢、這個新特蘭。咁新特蘭另外咧喺入人方面咧就入咗俾曼城説到就嚟硬禁制嘅積洛維，但居然都賣到1100万磅啊嚇，真係英格蘭人啊不得了。咁另外咧就喺白禮頓咧就買咗北克利翻嚟啦，咁大概300万磅嘅價錢係一個左閘球員。然後咧另外又有一個左閘咧係安賀特，咁喺車仔買過嚟嘅。 咁另外咧就喺國米手上咧就搶咗列卡度艾華利斯，咁呢個係烏拉圭嘅球員，咁喺世界盃大家都見過佢打過下噶啦。我認為佢喺防守方面都做得唔錯嘅。咁另外咧就喺呢個羅馬尼亞嘅球員帕蒂力蒙啦，咁啊呢個係免費嘅。咁另外就一個喺西布朗買過嚟嘅球員就比利宗斯，咁仲有呢個喺韋根買過嚟嘅佐迪高美斯，咁呢個之前韋根仲喺英超嘅時候應該佢都已經喺度噶啦。咁另外咧就喺利物浦要咗呢個免費攞過嚟嘅高亞迪斯，咁總共咧新特蘭都喺今屆咧就用咗1600万磅噶嚇。咁另外咧喺佢哋喺出售嘅球員同埋可能放走嘅球員方面咧，就有史高高啦，咁啊賣走咗400万磅，利德耶賣走咗中場球員賣咗300万磅，咁仲有迪亞基特。一個亦都係一個中防中啦，咁另外中堅西班牙裔嘅中堅古拿就去咗諾域治，咁然後呢個華漢咧，呢個都喺英超打滾咗幾多年下嘅球員咧，咁就去咗諾定咸森林嘅。咁另外喺同阿積諾為同一輩嘅一班英格蘭小將，其中一個咧就格力加特拿咧，咁就去咗史篤城。高碧克咧就比較好啲，就去咗紐卡素。咁然後馬高斯阿朗素同埋韋斯活仲有维珍尼咧都系离开咗呢个新特兰嘅。 嗱咁补充翻少少，彭特利蒙就系上届曼城嘅后备门将，罗马尼亚籍嘅门将嚟嘅。咁啊轮到我讲三队， 未仲有维拉，系维拉，系仲有冇？唔紧要，下紧要今日多啊嘛。 OK， 紧要系咁讲一讲维拉先啦。咁维拉咧相对喺呢三队里边咧换嘅人啊比较少啲，咁但系咧就好多我哋听过嘅名。咁例如咧上届都系借喺比利物浦借翻嚟嘅阿里斯素高啦，咁啊以200几万磅嘅，系啦，200零万磅啦，咁就加盟咗维拉。咁另外29岁嘅新德鲁斯咧，就以170万磅嘅左右嘅身价咧，就加盟咗。咁呢两位仁兄咧，我个人觉得都唔算系太稳阵嘅后卫，咁其实都有俾人半放弃嘅状态，所以呢个价钱咧都差唔多啦。 有人好啊， 吓咁另外咧就喺世界杯都打得有声有色嘅卡鲁士山齐士，就讲紧呢个哥伦比亚同阿古拿搭喺中间都打得几悦目嘅其中一个中场之一啦。咁就是以500几万磅加盟了韦拉。另外就是汤卡华利，是曼联的在临尾要特登去延长那个转会窗口多两个钟，交埋文件借了过去。然后就在富咸嗰度攞翻基兰里察神过嚟嘅，咁自由身，咁早高二亦都系自由身加盟。咁走嘅人方面咧，就有中场中艾马迪啦，咁啊仲有保维利，仲有左闸卡鲁达。仲有呢三個都係比較小將嗰啲啦，咁另外比較大家聽過下嘅就迪方素，咁就去咗黑池嘅。咁另外咧呢、這個啱啱講過嘅打得唔錯嘅左翼嘅艾拜頓就去咗里斯特城，咁啊總共咧佢哋收翻100万磅到嘅啫。咁喺呢三隊裏邊咧，維拉就算係比較謹慎啲，咁但係都似翻佢哋嘅作風嘅，一向嚟講佢哋都唔會話大上大落咁樣。 小本經營咧，希望可以即係慢慢即係喺聯賽打翻上嚟啦。近呢幾場波睇落，維拉個表現係有啲。啲復甦跡象嘅，但係希望唔好攰錯病。OK， 咁輪到我啦，我先講對滿啲嘅就西布朗先啦。咁西布朗而家暫時嗰聯賽排18啦，同世界冠軍一樣，得3戰2分嘅啫。咁嚟講咧就嚟緊咧就今屆嚟講夏季嘅轉會入邊，西布朗走咗14名球員啊，當中只係得一個賣到錢咧，就係、是、呢個佐治科尼啦，去咗打比郡咁啊，200万磅到啦，咁啊走咗。咁其他出名少少嘅球員，比利宗斯去新特蘭啦，咁啊利安列治維去咗呢個波特蘭神木仔呢隊美職嘅球隊啦。咁啊，老將謝拉又翻咗匈牙利養老啦。咁啊，盧根奴冇班落嘅。咁其他啲啊名氣唔大，散略啦。咁就最主要入貨方面咧，就會以880万磅嘅姿態就入咗呢個尼亞利亞籍前鋒呢個25歲嘅尼大爺啦，幾乎大難無過嚟嘅。咁另外咧就喺米特利先執咗個白蘭高呢個阿根廷籍嘅中場球員啦，攻擊中場嚟嘅。咁另外就呢個捧高落嚟啦，呢、這個喺漢諾威效力嘅左翼左後衞球員啦，咁亦都係今屆從呢個漢諾威加盟嘅。咁另外就森馬拉斯啦，呢、這個比較熟悉少嘅前曼城球員啦，同埋西奧迪球員咧就自由身姿態加盟啦。另外就嚇沙比仔比較熟悉少嘅韋斯登咧，即係開車開到入森林迷失路嗰個啦，喺利物浦度就借用加盟嘅 經典 係啦。咁當然咧有啲大名嘅，譬如格力加特拿啦，咁啊歷史過啦，都係以借用以呢個自由身姿態加盟嘅。咁嚟講咧，自己幾欣賞一個轉會就係話從呢個挪威球會洛辛堡啦，就簽咗呢個哥斯達黎加嘅世界盃右閘呢個金保亞呢個24歲球員嘅。咁呢個金保亞其實本身嚟講喺右路咧就總助手啦，咁啊世界盃入邊咧同高其實比較耀眼一個右後衞嚟嘅。 咁所以變咗嚟講呢一個應該會幫到呢個西榜手嘅。咁嚟講咧，總數就使咗呢個接近千四萬磅啦。咁其實都係一啲小本經營球隊啦。咁所以其實成績差咧，其實就冇話理所當然嘅。不過就真係同如果喺軍事競賽嚟講咧，呢啲真係所謂水槍嚟噶啦。同曼聯嗰啲真係大派冇得比啊！但唔知點解曼聯都係三戰兩分啊！真係唉，唔識講。好啦，水啊抽完啦，講講史雲斯先，即係三戰全勝排緊第二嘅球隊啊！嗱，問你死未啊？開齋掠低你啊！真係曼聯啊嗱，真係好。先講轉會先 ，OK。走嘅球員包括咧，賓達維斯同皇姆咧一 pair 去咗熱刺咁樣嘅。咁另外咧就基本上所有嘅西班牙球員咧都係去無全。清咁走曬噶啦，捷高就去咗呢個卡塔爾球會嘅基維亞，咁另外咧就帕布魯可能就先去咗另一支卡塔爾球會阿拉比啊，唔好意思啊，米祖去咗借用之後去拿波里，咁另外咧就呢個簡拿斯就翻咗西班牙咧就去咗呢個愛斯賓羅咁樣嘅，咁另外其他啲就名氣唔大省啦，特根斯文咧就去咗維拉利爾啦，咁啊借用之態翻去咁樣嘅 ，OK， 咁嚟講個收入咧都 OK 啦，2,600,000+啦咁樣啦，咁但係使費嚟講咧就唔係太多嘅啫，就使咗接近2,400,000到，當中包括咧就二度加盟嘅即係冰島中場呢個斯古神咧，今年從熱刺回巢啦。另外就喺世界盃入面打得非常之差，係非常之差嘅費迪力高弗蘭迪斯啦，就喺拿波里880,000加盟嘅。另外咧就呢個就幾欣賞佢啦，即係呢個厄瓜多爾嘅左翼呢個謝菲實蒙迪魯啦，就喺呢個墨西哥球會呢個蒙卡拉斯度加盟440,000嘅啫，第一潮又係玩到曼聯。死嘅呢個真係又要出一抽淚水，真係攞命。其他啲就巴菲迪、美高美斯咧就 free transfer， 不過呢個都係廢咗武功噶啦。咁另外就法比安斯基呢個喺阿仙奴嘅凍肉門將咧，就波蘭門將就喺呢個阿仙奴咧就自由身姿態就過嚟嘅。咁啊，其他啲就一律從卻啦。咁但係而家三戰三勝嚟講咧，咁其實成績都幾好啦。咁同埋嚟講個使費都唔係太貴嘅啫，都有盈餘嘅，因為都係。使咗2,400,000到 ，OK， 咁嚟講咧，最後講多隊就係、是、哇，又係我數下幾多球員先，買咗15個球員嘅紐卡數都黐線嘅，每一季買咁多球員都買嚟做乜？但係而家成績又唔係特別好，我排16，又係同世界冠軍同分啊，三戰兩分 ，OK， 先講啲走嘅球員先啊，快手啦，迪保治咧法國右閘啦，咁就恩加麥比華就去咗羅馬嘅，咁另外丹高士靈就去咗搬尼茅夫啦，咁啊名氣唔大嗰啲我都係慳住嚟講噶啦，咁啊大家比較熟悉少少嘅艾美奧比啊，差啲口快講錯艾利魯美啫，咁就係啦，走 Q 咗噶啦 ，OK， 咁另外就睇先啦，賓大化借咗去侯城啦，呢個至今墮落嘅球員啦，咁啊唔好嘥時間啦，咁啊羅克迪莊咧就佢翻咗呢個無信加柏啦，咁就借用姿態夠鐘翻嚟咧就嚟一個大佬就係呢個斯安迪莊呢個攻擊中場球員，咁啊766,000姿態咧從亞積士加盟嘅，另外咧就係拉美卡比拿啦。這個蒙彼得中場球員咧就880,000加盟啦，呢兩個咧暫時嗰啲紐卡數轉會費嚟講最貴嘅，咁其他嘅包括就係呢個雷維里尼啦，呢個嘅摩納哥前鋒啦，真馬特啊，世界盃大家都有留意過演出噶啦，咁啊走上走落呢個荷蘭右閘，咁另外就包其他嘅佩雷斯啦、高碧克啦，呢個紅帽仔自由轉會加盟啦，咁就其他啲一律從卻啦，咁結果使咧就使咗接近3,000,000，咁咧得到嘅咧。1,500,000未夠，咁啊，暫時講紐卡素都去到呢個位置啦。收尾睇你啦。 好，我講去住第一張相先得個，大家去睇下成個英超嘅轉會嗰個大家形勢。咁、我繼續講我想講啊，就係剩翻兩隊細即係中游呢一班啦。就咁就講史碌城先啦。史碌城其實今季咧就用咗，即係夏季完咗之後都用咗3.4M 去買人，咁啊放咗佢，其實都放出嘅人咧都係賣到3M 嘅啫。咁其實都大家見到張圖啦，其實嗰、那個都 OK 嘅，都冇蝕冇賺啦，咁叫做就買咗。七個人翻嚟，咁有兩個租借翻嚟嘅，想講下。咁第有第一個啦，我最憎嗰個咧，就係域陀摩西斯。咁啊，由車仔即係佢借上季借完利記之後，再借過嚟史篤城啦。咁其實呢個23歲個副鋒咧，真係好唔掂啊！老實講，我只能用一個字形容，就係差。所以咧，史篤城你都係小心。 一個唔識轉彎嘅球員。 第二個咧就係艾沙迪咧，就係我哋利記借過去嘅。咁佢而家摩洛哥人咧，佢依家都26歲啦。咁就其實就喺利記真係冇乜出場機會啊。咁而家咁希望佢，但系佢上季咧，即系利記冇出場機會嘅。咁上季佢本身嘅第二次借過史篤城啊，第一次咧就25場5球波2個助攻，我覺得 OK 嘅。其實所睇翻呢兩個副鋒咧，大家都知道一樣嘅。其實阿曉士今年咧，其實佢想，我估係佢應該想將史篤城更加去打一個防反戰術，因為佢啱啱嗰場波咧，我就要講啦，就佢對曼城咧就贏咗曼城，對曼城贏咗場波啦。咁佢其實一個好重要嘅自由轉會就係德甲漢諾威入咗一個 阿馬米迪奧， 呢個前曼聯嘅賽季以前 係啦，個馬米迪奧夫佢唱踢過曼聯咧，就好似係踢過中出過九場波，入咗一球一個助攻。咁佢而家嚟到史篤城幫到手啦，即、就、係、是、一個咁嘅攻擊。所以我覺得睇翻場波，其實我估到佢係有啲做防反戰術嘅。咁另外一個收入咧，所以有一個收購咧，就係菲立班士嚟，即係其實係由新德蘭轉過嚟嘅。呢、這個左右閘踢得人，今年29歲。咁其實係咩？紅魔仔甚至乎阿Tony你都知啊，其實就係佢係曼聯青訓嚟嘅。咁另外一個又好想講嘅就係薛維爾啦。大家覺得薛維爾，你估下佢幾多歲咧？ 薛維爾 31 啦。所以大家你見到佢由富咸自由轉會過嚟史篤城啦，覺得佢都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佢曉少覺得會將佢踢法會轉嗰陣嚟嘅。咁其實佢喺富咸年代都中規中矩，我覺得，因為始終踢過啲亞記同埋車仔個大會，但係好似都應該都係中游班啱佢多啲。咁另外咧，當然有一個好重要嘅前鋒收購，其實喺巴塞咧用1.5M。 是 好平咁入咗呢個保障呢、這個人球呢就過去借個羅馬啦亞即士借嚟借去咁今季再嚟史篤城咁其實成日講話人哋高 Q 大棍大家講史篤城高 Q 大棍佢入到波站都同你講我唔會打呢反所以大家可以睇下今屆嗰個史篤城嗰個變化會點啦、下一隊幫我哋講下最後一隊啦即係15隊非強隊叫做我叫做下 啱嘅 繼續啦 唔係最龍嗰只啦，咁其實但係呢個都佢今年都有得爭前四啊。咁最後我講15隊之中上游啦，球隊啦，咁就講愛華頓啦。愛華頓咧就犀利啦，今年咧用咗32.8M 買人，咁當然咧就係冇 sell 到嘢出去嘅。咁其實佢只不過係買咗5個人翻嚟， 基本上一嚿錢就去咗 盧卡古已經32M 買咗翻，即係由車仔買翻嚟啦。咁盧卡古上季嘅表現我都唔使再多講。 佢今季開季咗，我睇翻佢都 keep 到嘅 ，keep 到嘅 ，keep 到嘅。但係其實我都想講一樣嘢，就係佢喺拖肥咧，就係上年36場波啦，咁16球9個助攻，喺西布朗年代咧38場。17球就7個助攻，佢意思即係咩咧？佢個進步唔係太大，希望今年睇下即係馬天尼斯就再教教佢啦。咁另外一個咁大家都好清楚啦，肯定係就依度啦，即係另外一個前鋒，即係自由轉會聲稱33歲嘅前鋒。 講起依度奧咧，真係幾得意啊！其實咧有傳話咧，佢點解係都要夾啦？佢不嬲向錢看噶嘛，嗰陣時去呢個俄超嗰間 安置 嘅時候都為錢踢噶啦。 俄超 咁其實就話咧，佢今次係首次咧，真係為尊嚴踢波，因為上季個季尾同阿摩魯係有啲 踩 啊，有啲大炒大鑊嘅，咁所以咧，佢點解要減薪都留喺度咧？就係等你懟你啊！其實佢懟咗噶， 懟唔到啫嘛， 唔夠啫， 懟唔夠啦，佢入咗球草 啦，入明咗其實啱嘅。 唔係，所以仲有機會啊！佢磨合咗之後，下半個賽季再。 佢主場咁樣嚟咩？ 咁樣全咩啊？今次好似今次係主場客場啊， 主場喺我唔記得咗啊嘛。 哦，6-3波，我都冇忘記咗係主場定客場 喂，唔係真係有機㗎，車仔 有機㗎。 後衞唔係幾夠腳啊？ 唔係唔夠腳嘅，係老化少少。 咁你咁樣講嘢嘅， 咁另外 好厚道。 另外再講，再下一個咧就係車仔借入嚟嘅艾素啦。咁嘅22歲加納人嚟嘅，喺車仔未出過嘅，但係佢喺上年買翻嚟之後咧，就喺波圖用2.41買翻嚟之後就未踢過。我諗其實呢個球員。其實都應該是阿摩連奴的十年名即係10年嗰個計劃個名單之內 世界盃又見過他演出右路。 另外仲有兩個咧，就係另外仲有兩個球員要講下啦，就係、是、當然都係巴里啦，即係上年借咗翻嚟之後都好好用啦。咁今年由曼城自由轉會過嚟啦。咁最後一個啦。最後一個啦，咁當然就係 比石， 比石啦，咁就係 波斯尼亞嘅房中啦，即 係何體昌先生就喺我哋個群組 講推介呢個啦， 又話封死美斯啊，但其實美斯唔使封都係咁渣噶啦。 唔係個重點 係 咧， 個重點咧就係佢4.2M 買翻嚟，我覺得貴少少嘅，咁就由呢個匈牙利嘅球會咧就費倫斯華魯斯啦買翻嚟啦，4.5M 個貴咗少少啦，不過都繼續睇下佢表現啦，不過始終有巴里喺度。咁我哋係啦，而家暫時15場嗰講咗呢度先啦。咁我哋再講下啲賽事。 我補充少少先啦，比石嗰度。咁其實講真啦，以比石嘅波底邊值4.2啊，除10啊值啦，即係佢啲波粗到咁，即係跟阿巴里學下嘢先啦，繼續啊。 咁我快去快去，快不如我講利記先啦。快 啊！哇！你講利記，你會快去啊？我去廁所啦。 好快，真係好快。嗱，利記咧，今年就大家睇張圖就知啦，用咗116.8M 啦，即係 收購咗成間修咸頓啦。 係啦，基本上買咗大半支，三起碼三分一支修咸頓啦。咁就其實都 sell 到，因為阿蘇亞雷斯都 sell 到都 嚿錢啫， 都一嚿錢翻嚟啦。咁頭先大家都數過啦，洛夫雲啦，洛夫雲啦，拉蘭娜同埋阿林伯利數過。咁我呢個唔提啦。咁其實就另外就喺西維爾度買咗阿摩蘭奴翻嚟啦。摩蘭奴今年22歲，一個左閘仔。咁啱啱場波就入咗球靚波啦。 多謝唐新啦， 你之前都做咗次罪人，呢個第一場表演。 第一場先。咁呢個1200萬度買得過嘅。咁另外有一個20歲嘅右閘喺馬體會，即係西甲馬體會借租翻嚟啦，絕對係 OK。我覺得反而佢兩場波表現咧，即係綜合同計阿摩蘭奴嚟講，佢反而仲可能好過 基路啦， 好過少少。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當然就係喺利華股信用1000M 買翻嚟嘅阿安利簡啦，呢個 10M 啫。 sorry 係10M 買翻嚟個房中，二十歲個房中啦。咁其實另外仲有馬高域喺賓菲加買翻嚟20歲，又係20歲咁都 OK 啊，打造未來嗰10年啦，叫做一個班底。咁都二十M 買翻嚟啦，做打一個逆風。我覺得佢係代同阿做阿史達寧做一個叫做替補多啲嘅，希望因為佢個咩即係佢嗰啲個適合嗰個英超節奏都仲未話太得個見到。咁另外下一個就係巴神啦，1600M 由 AC 買翻嚟，咁 16M。 1600萬，你有冇成日將啲 M 啊打機嘅數字啊講出嚟先得？個大佬俾人笑㗎。 咁呢個就AC 買翻嚟，其實第一場波都見到佢其實都好 OK 下嘅。咁因為起碼作用好大，因為喺前線做你叫咩壓住人哋嗰啲後衞，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好大嘅工作。咁其實即係買翻嚟就咁多啦。咁頭先講 sell 出去啦，阿蘇亞雷斯我唔講啦。咁艾加就3M 轉咗過去，翻去舞會幫比啦。咁頭先哥華迪斯你哋提咗啦。咁艾比咧，即係我哋都個好 OK 下嘅副鋒咧，就租咗過去打比啦。咁上季買翻嚟嘅艾羅你繼續租啦，就租咗過去法甲波爾多啦。咁馬田基你頭先咧水晶宮都提過啦，1.5M 即係150萬 啫， 戰價嚟我覺得。咁就 sell 過即係 sell 過去啦。阿韋斯登你又提過啦。咁我另外就想講就係兩個上年又買翻嚟個西班牙人就唔係太掂，都唔係前年買翻嚟，就係艾斯帕斯啦，租翻過西維爾，咁就希望佢可以打翻，我唔需要佢打得好好，打翻起少少，你識踢波就得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就係艾拔圖咧就租咗個馬拉加，咁就掂啦，喺西甲第一場就借咗一球， 又波入12碼嚟啫。 即係隨住會唔會係嗰個艾加澤離開咗咧，成個賓尼特斯當年嘅體系應該都已經差唔多。 我覺得佢有少少係有少少 差過史卡迪爾啫。 OK， 咁講完利物浦，我接住講車路士啦嚇。咁車路士今屆咧就用錢買人方面咧，要買咗5個，賣人又買咗5個。咁其實花咗唔係好多錢嘅，大概花大咗1200萬磅。咁總數買人5位就用咗9300萬啦。咁另外賣人咧就用咗8500萬嘅。OK， 咁講下佢買咗啲咩人翻嚟先。分別有喺馬體會轉會過嚟嘅迪亞高哥斯達啦，3300萬英磅嘅。咁喺巴塞買咗法比加斯啦，就2900萬英磅。菲亞比路爾斯啦，都係由馬體會過嚟嘅，呢個左閘球員1700萬磅。咁另外咧就喺 QPR 嗰度買咗林美阿少轉會過嚟嘅。咁因為借走咗費托啊嘛，咁1100萬由 QPR 轉會過嚟。OK， 咁另外免費轉會方面有杜巴啦，杜巴就由加塔沙雷就回巢嘅叫做，咁鬥一鬥翻住個前鋒嘅位置啦。咁OK， 咁或者轉會。會入嚟嘅就講到呢度先。 啊，仲有古爾圖斯啊，都翻翻嚟啦，其實。 係啦，嗰啲其實本身係車仔球員啊，唔屬於轉會嘅。OK， 咁轉走球員方面啊，當然最大筆啦嚇，咁大衛路易斯啦，咁由車路士轉會呢個 PSG 啊，咁用咗4300萬磅嘅。頭先有提過提及過盧卡古啦，咁轉會愛華頓3100萬英磅。另外丹巴巴啊，由車路士轉會呢個比錫達斯就用咗大約500萬磅嘅。咁仲有呢個雲安何治咧就由車路士轉會去新特蘭啦，就大概用咗170萬左右嘅。OK， 咁講下一啲租借嘅球員先，咁租出去嘅球員包括有呢位夏薩特嘅細佬啦，咁 摩根夏薩特。 係啦，咁啊借走咗去咗德甲嘅球會，咁啊睇下會唔會可以增長到多啲經驗。係啦，咁啊佢都係打一個進攻中場嘅位置啦。咁另外咧就有借走方面，咁當然不得不提費蘭道托里斯啦，咁啊借去 AC 米蘭嘅。係啦，咁啊另外馬連啦，馬連就借去費倫天拿，睇下會唔會翻山啦，因為啱啱出嚟嘅時候其實都被寄予厚望嘅呢一位球員。咁另外域陀摩西斯轉會係士篤城啦嚇，唔係轉會啊，都係借走啊，而家講緊嗰啲。咁另外羅美路去史特加啦，咁啊頭先有提過嘅貝查特就去咗修咸頓。咁另外一個咧，其實我自己好中意嘅雲真高啊，都借咗喺 AC 米蘭嘅。呢個租借咧係需要錢嘅。OK， 咁啊 free transfer 不得不提啦，即係有兩個咧都係叫做車路士嘅老臣子啊，分別係艾瑞高爾啦，咁啊轉會咗去呢個羅馬嘅免費轉會。咁啊林伯咁啊轉會去美職聯嘅紐約城，咁而家借咗去曼城啦，因為美職聯嗰邊未開季。咁另外咧就伊杜奧啦，伊杜奧借去轉會咁啊，大致上比較大牌嘅免費轉會就係有呢幾位啦。 哇，其實咧以前咧我見到咧車仔咧瘋狂咁買人，我冇咁驚。佢今年咁焗，即係佢今年咁即係所以都唔係手緊啊，應該話 針對性， 佢針對性咁買我，我反而覺 得好驚啊！ 我搞到我好驚，因為你知摩佬個人啦，佢買唔夠，咁佢就買定一啲做後備，即係譬如陀摩西斯呢啲唔等使都等住喺度先噶嘛。喂，大佬，如果即係車仔而家咁樣，佢五個人，即係佢覺得夠啊，即係佢覺得砌啱陣啊， 我覺得 係先驚啊！ 我覺得車仔係收成期噶啦，你始終你隊波其實你俾人話自己係金元球隊已經講咗差唔多。即係七八年嘅時間啦，咁啊，即係冇一隊球隊係完完全全係需要即係無限買人啦咁樣嘅。其實即係今年覺得摩連奴嗰個轉會係，我覺得英超二十支球會入邊最成功嘅。 都唔單止係咁啦，即係連曼城呢隊即係超級貨球會今年都唔係無限買人嘅啦。咁不過先講。走嗰啲人先啦，你點估到曼城賣人賣到3000万磅嘅？點估啊？係咪？財加西亞去咗呢個俄超新尼特啊，咁啊一接近1500万磅啦。積洛維去咗新特蘭又略提算啦。咁啊最新嚟講就米卡利察士就借用姿態去咗呢個弗蘭天拿嘅。咁另外咧，蕭傑蘇古連尼咧呢個我比較欣賞嘅年青嘅阿根廷中場咧就借用咗去華倫西亞，咁啊同阿尼格道一齊打包借用去華倫西亞嘅。咁就諗法啦，就以嚟緊暫時嗰隻用姿態就加盟住呢隊曼城先啦嚇。咁當然啦，買入方面接近使咗7000万磅嘅，咁當中包括就係法國嘅中堅呢個文加拉啦，4800万磅咁滯。另外就巴西中場呢個費蘭道啦，波圖過嚟嘅。咁啊，韋利卡巴尼魯呢個嚇帕力堅尼嘅舊部屬呢個阿根廷光頭門將就700万磅過嚟啦。咁另外就蘇古連尼呢個新借嘅，其實喺世界冠軍球會杯都有幾好表現嘅年青中場球員啦。咁你同埋咧。你好難估到曼城會有 free transfer 噶嘛？即係估唔住有個沙格拿添呢個老牌法國右閘啦，諗法就暫時喺度噶啦。咁啊，曼城嚟講，其實今屆嚟講個部署嚟講，其實都係冇刻意好強快買人啦，甚至乎就尼格道因為歐盟嗰個席位問題而焗住借走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嚟講，阿古魯而家起翻嘅術都希望隊波都有幫助咁樣啦。 其實買多都冇用啦，曼城始終係受制於個歐聯嗰、那個 歐聯主 限制啦。咁啊，只能夠登記21个人。 咁所以呢樣嘢就其實唉，不過冇計噶啦，即係你俾人攣住春袋盡係辛苦啲噶啦。我哋講下一隊啦，好嘛？ 阿仙奴啦，下一隊要講阿仙奴啦，咁樣 手足翻嚟嘅，我哋個樣啊， 或者去第五張相定第六張相，我哋有阿仙奴張。陣圖可以望住張圖，望住張圖講都得嘅。 阿仙奴正啦、 啊，呢個係曼聯，咁應該第五或第六張阿仙奴。你阿邊啊？你講 阿仙奴，你真係你最 我哋講講阿仙奴嘅今年嘅轉會先。咁啊，首先講啲開心嘢先啦。我覺得開心嘢咧，就應該係走咗啲勇員先講。咁啊，首先走咗我哋多年幫助對手嘅迪佐奴，咁啊以3M 去咗漢堡。 咁有3M 離譜嘅啫。 哦，真係我都估佢。 我呢吉弟 嘅。係咁，另外咧就係呢、這個早做咗我哋幾年隊長嘅華馬倫啦。咁啊，以8.8M 去咗巴塞隆。嗱，咁啊去咗，好似冇幾耐已經受咗傷嘅喎。 咁樣直情係兩日內嘅事到咗先。 我唔係黑心嘅，咁我祝福佢嘅，我希望佢可以打翻起嘅。畢竟當年佢呢個 Verminator 啊，即係鐵血隊長大都士衛，咁希望佢打翻起啦。咁另外咧就係、這、呢個買咗88万磅嘅德國小將，當時喺多蒙特或係新國斯嘅艾斯菲特咧，咁啊去咗呢個富咸，咁我亦都係祝福呢位球員嘅，因為代雲加講句真係。 其實近年咧佢俾小將嘅機會係少咗好多嘅，連杯仔都冇得出。咁我係祝福佢嘅。咁另外咧沙格拿啦，咁以自由身就過咗去曼城啦，啱啱講咗啦。咁發俾安斯基，咁自由身去史雲斯。咁另外賓特拿咧呢個自由身咧，咁拗咗一段時間，拍完張 J 圖爭啲叫做 J 圖，咁幾乎又揾唔到翻落，咁最後就揾都揾到，咁最後呢個米基爾咁去咗諾域治，咁呢啲係永久轉會嚟噶，咁另外有兩一個球員啊朴主永啦冇翻落，咁另外咧呢、這個呢、這個我哋唔好講佢咧，真係翻去整泡菜把啦。另外呢個公仔咧，阿公士亮咁去咗川迪嘅，咁呢個係借用嘅啫。咁會拎翻翻嚟嘅咧，暫時喺一隊咧，都應該係得翻阿公仔啫。咁另外咧，我講翻今年我哋啲重頭戲， 同埋頭先提過讚堅神啦， 係冇意思 轉借咗去呢個韋斯咸。不過頭先提過 OK 嘅。 咁另外咧，我哋講下今年阿仙奴重頭戲啦。哇！一洗呢個坑狼啊，就～買入了很多球員，咁啊算多噶啦，大佬，今年真係不得了啊！奧斯賓拿三 M 呢個哥倫比亞喺世界盃打得不錯的呢、這個龍門啦， 門將 咯。咁另外升了馬天尼斯上嚟作為三號門將嘅。咁另外咧就喺修咸頓以1600万磅嘅價錢買了張麥斯翻嚟啦，咁已經出過場打了幾場中堅啦，咁對板嘅， 非常好， 暫時對板嘅，即係以一個即係小將嚟嘅，以一個中堅當打嘅年齡咧，係大概係28、29歲嘅時候咧，咁你要睇下呢個係值嘅價錢，即係當時我諗好少人估到話，哇16M 買一個英人， 係啊， 水味重喎、 啊。同埋你嗰陣話買一個右閘翻嚟，咁我寧願要佳連啦同隊嘅，但係教授有眼光買翻嚟打中堅嘅。 嗯，繼續啊。 咁另外咧就呢個都算係今年阿仙奴嘅標王啦，嘅呢個山齊士。以35M 在巴塞隆拿買一個嚟， 張圖友 即刻已經有呢個嘅 入波 入波噶啦，亦都見亦、 啊、 都已經見到佢嘅功效噶啦。即係除咗佢嘅入球能力之外，我覺得最主要就係話佢嗰種野獸式嘅追住咬住你，總之我五波我都要搶贏你，呢、這個好緊要啊！阿仙奴嗰把臨式嘅火好似俾佢點著咗咁樣。咁但係就係點著咗佢自己咯，咁其他即係早幾場嗰啲節奏都打得真係比較慢啲。咁另外仲有呢個迪寶子啦，補翻阿沙格拿個位，咁用咗大概12M 到嘅價錢。咁另外仲有呢個咧，呢、這個金寶，咁終於外流多年，終於個工作證啊乜嘢都搞掂曬啦，咁翻咗嚟，咁酋長杯又出過下嘅，咁但係真真正正機會咧，好似都仲未俾得佢太多咁。仲有呢個壓哨韋碧克。最多人談論的了，即係我都想特別借多少時間去講下講韋碧克， 因為呢張圖咧就佢出過4-2-3一陣，不過今年咧就阿雲膠已經打過4-1-4-1啦。嗰個陣咧其實都唔更新嘅，因為應該未九月一號之後， 起碼基奧特嗰度都起碼起任， 起碼基奧特嗰度已經係啦， 三個月 咯。咁樣張圖應該個基奧特嗰位可能轉翻韋碧克都唔頂嘅。咁而家韋碧克佢1600万買翻嚟啦，咁1600万買翻。其實我哋覺得韋碧克咧，即係你哋做阿仙奴球迷，你覺得佢哋個作用，即係而家 阿峰啊，翻翻我哋 翻翻嚟先啊，首先唔該，繼續。 你會覺得佢即係如果韋碧克嚇，即係過去我哋特別利迷咧，成日串佢做韋球王， 韋大帝， 你尊重佢 咁嗱咁而家過咗阿仙奴，即係我想都係兩個亞迷，你哋 係好想聽 比較相似啦。我覺得今次就即係我哋幾位主持啊，都係捧阿仙奴嘅主持，其實對呢單嘅轉會咧。感覺都譬為正面嘅，即係唔似得即係坊間可能先戴有色眼鏡去睇，因為始終尤其是香港球迷啊，即係阿仙奴嘅球迷對曼聯都會有一啲嘅偏見喺度噶嘛，係啊。即係始終我哋睇咧，就算係多年宿敵啦，或者好多嘅球迷都喺鬥得最難分難解嘅時候開始接觸阿仙奴嘅，所以直接喺對手嗰度買入一個即係未被完全肯定嘅球員，即係大家可能諗起韋碧克都會諗起，咦，把握力幾差喎， 係 啦，係啦，咁即係大家對佢大眾對佢觀感都係咁樣比較好嘅方面就去睇，可能係勤力啦，即係球場覆蓋面大啦，咁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熱血大球場群組啊，咁樣都可能幾個主持都有喺嗰度落個筆就講過話，即係其實佢對韋碧克嘅有啲咩期望啦，或者係 為阿仙奴可以帶嚟咩改變。咁啊，大致上其實都係圍繞住即係我自己啦嚇，咁啊比較喜歡佢嗰個對戰術嗰個執行力啦、覆蓋面積啦。咁啊，另外就係而家阿仙奴好需要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頭先謝賢喺度提到啊，佢譬如山齊士咁樣咧，就即係點著咗自己啦。咁其實咧睇翻過往三場聯賽啊，甚至乎歐聯嘅附加賽咧，你見到阿仙奴咧，其實嗰個球員咧走動唔多嘅，可能係世界盃翻嚟嗰個體力未 pick up 到啦。其實真係我覺得係越帶越散嘅，尤其是近呢幾年咧，唔知謝賢同唔同意？即係嗰啲球員嗰個走動咧，明明喺自己原本間球會可能都唔係咁樣嘅，但係嚟到好似係懶散咗咁樣。 我會覺得呢個症狀係雲佩斯走嗰年開始發生嘅，因為兩樣嘢啦。咁首先喺雲佩斯走之前就走咗個人叫法比加斯啦，咁啊成個中場核心咧就轉移咗，咁由一個好出色嘅年青中場轉為一大炸中場。常有阿迪達啦，咁有真係卡蘇拿啦等等，咁仲有冒起咗個藍絲咁樣，係分散咗啲嘅。咁但係換嚟嘅後果係乜嘢呢？因為阿仙奴好早嘅時候咧，就已經賣走曬啲老將啊，冇人帶住啊，嗰個鬥志缺乏啦。個戰術紀律性缺乏啦，仲喺場上面個模仿對象亦都係冇咗嘅時候咧，就令到個中場個進步，我覺得係比起其他球隊，甚至比起愛華頓，甚至比起修咸頓，我覺得係緩慢嘅。 係啊，而家其實即係效力多年嘅老將啊，其實得翻魯斯基一個啫。咁啊，即係可以模仿或者學習嘅對象，其實真係唔夠多，冇一個承傳啊，或者一個傳接啊。 所以令到最主要係個精神失去咗，所有個精神面貌係好。好差，即系往往喺输咗，即系我够胆讲话喺云佩斯走啊，云佩斯走嗰年嘅反胜率系唔错嘅， 系啊， 大家应该可以数得，譬如反胜车路士五比三嗰啲，但系连云佩斯走埋之后咧，阿仙奴嘅反胜率系好低嘅，系睇得出系成个精神面貌都有问题。咁既然系咁样嘅时候，我觉得点解最主要我会撑呢一笔嘅收购，即系呢个韦碧克，起码佢嗰种死都要掠住你个笔掠翻甩。譬如曼聯球迷都知㗎啦，對皇歐聯對皇馬對拜仁嘅時候，邊個 鎖死阿朗素啦？嗰場就 邊個最落力抌盡曬九十分鐘啦？嚇， 係 韋碧克，韋碧克。你唔好即係朗尼呢啲球王咧，即係嗰期咧， 唔係球王啦，球霸啦已經係。 朗球霸啦，即係我 whatever 啦。呢個人咧就奇怪啊！嗰期咧前鋒 sharp 咧，佢係爭前鋒打；攻中 sharp 就爭攻中打，左軌住曬個地球轉。 係啊，呢個冇錯。 阿紅魔仔同埋幾位手紅即係阿。Kenny 啊，嗰啲唔好意思， 繼續講埋先啦。手足 阿張敏嘅手足啦，咁樣即係佢哋都話係好可惜嘅對韋碧克嘅離開。即係我覺得你哋成日喺度笑就話佢把握力差，咁就話佢即係作為一個前，即係我哋執就執咗個水貨，你啊執咗我哋個雲佩斯，即係一路笑。我覺得你咪笑咯 ，Let's see what happen。我覺得最簡單嗰樣嘢，韋碧克喺曼聯學似其他手足都話齋，打到成個工兵咁。佢你有冇俾一個好適當嘅連續性佢去上陣啦？有，但係唔係打正前鋒咯？係咁啊，做咗好多雜卒嘅嘢，咁仲要兼顧埋一條已經又老化啦，又多問題嘅中場線。其實佢翻咗落去幫好多波嘅，咁我覺得佢反而去到阿仙奴咧，嗰中場嘅配置上面啊，而家係反而爭一個活力充沛嘅人，即係反而幫即係做波呢啲嘢咧，可以佢去少啲嘅時候，反而真係俾到一個去訓練佢去攻擊前線嘅機會。 同埋韋碧克咧，其實喺曼聯打過一段好高光嘅時間，咁啊分別係阿雲佩斯同埋朗尼受傷嘅時間啦，咁啊將佢打翻一個前鋒嘅位置，咁其實嗰期咧六場球賽咧佢入咗。五球嘅，即系个入球率系唔错嘅。如果你能够摆喺一个佢喜欢嘅位置去打， 咁继续啊，讲埋耐啦，冇错啦， 系啦。咁啊，虽然嗰、那个即系大家都會留意到啦，佢嗰個即係頭先都講過身體質素嘅速度啦，對戰術嘅執行力啊，比賽態度咧，其實非常之好嘅。同埋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啊，就係點解大家會覺得佢嘅把握率低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佢喺曼聯咧係可以揾到好多機會嘅，就是、正正因為佢嗰個比賽態度又或者佢嚟自佢與生俱來嗰個身體素質，或者對足球嗰個熱誠啊，可以揾到大量嘅機會翻嚟而把握唔到啦。可能咁樣會令到有啲球迷錯覺，就係話 麻麻地，又或者其實在曼聯即係可以有把力的前鋒太多，又不輪到他打翻佢最中意的位置，咁嚟到阿仙奴正正可以俾佢做到呢一樣嘢啦。咁另外咧就係、其實即係頭先阿謝賢講到咧，咁啊講起話我哋一啲曼聯嘅手足講佢嘅離開，其實都惋惜嘅，其實。我覺得是的，即 係未死嘅，轉咗會啫。 係啦，即係惋惜係啲乜嘢咧？即係韋碧卡始終是由一個由梯隊打上嚟嘅球員啦，九歲開始入曼聯，一路訓練到而家，其實佢唔係一線球員，但其實某程度上佢已經係曼聯嘅 icon 啦。即係每一隊波，我覺得都應該有呢啲人先可以做到一個傳承。如果唔係咧，其實你嗰隊波係冇歷史嘅。即係我哋又或者你哋曼聯嘅球迷成日會笑曼城，你嘅歷史喺邊度啊？你嘅青訓球員喺邊度啊？冇嘅。咁但係其實而家即係雲高爾為咗有成績啦，咁而家成績未出嚟。佢可以將曼聯嘅青訓係連根拔起嘅，咁其實我覺得係不智嘅。 嚟睇翻呢張圖咧，就是、一個韋碧克同基奧特嘅比較。咁其實咧就並不是真係差咁多嘅啫。咁啊 ，goes to game 咧就真係每一場球賽入球率咧，其實你會睇到韋碧克係 啦 多啲嘅。咁好即係我會覺得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大家諗翻起英國嘅國腳，即係話點解佢要值呢個價，或者點解要執佢過嚟？好簡單，第一樣嘢，幾五七八千萬磅嗰啲，你唔好諗住阿仙奴會執到啊！呢個好現實嘅嘢，即係你哋掹嚟掹去，其實咪又係掹，我哋係執咗個韋碧克，人哋執咗個法卡奧啫。咁其實呢啲嘢好衰啲講句係好憎人富貴厭人貧。今年嘅阿仙奴使嗰筆錢70几 million，你哋成日話以前啲高層吸曬水啊，或者點點點點點，你成日計住嗰條數冇用嘅，人哋係要食咗落肚啦，係咪先？咁我覺得今年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改變，起碼唔係孤寒種先，起碼唔係孤寒種先。另外仲有一樣嘢，16 million呢個價錢作一啲參考啊，賓特利去熱刺1800万磅踢咗啲咩俾你睇啊？咁然後積洛維又係1600万、1800万咁嘅價錢，又做咗啲咩俾你睇啊？韋碧克，你成日話佢把握力差，你咁然後你再講多個弱點啊嗱，你要諗啦係咪？ 我答啊，不如我答啊。其實係大家睇韋碧克咁耐咧，有樣嘢佢唔係把力差嘅問題，佢係基本功好撚差。基本上你睇呢幾場波，尤其對搬嚟嗰場，我禮拜一已經鬧到七彩嘅啦。嗱，呢條契弟喺前面飆波冇問題嘅，絕對歡迎。你作一個即係通年作一曼聯球迷，你都開心見到話有隻爛頭卒喺前面飆波啦，係咪先？嗱，你飆波冇問題，你拉開空位冇問題。你要乜撚嘢波啊，大佬？你嗌出嚟養手要波，哥仔，你乜嘢？你乜嘢？波底啊！第一、第二個問題就係、佢走位，你會覺得嗱，如果好聽啲，佢叫勤於走動；覺得難聽啲，叫亂擦咁走。你睇你睇世界盃就知啦。再邊啊？黐線嗰啲位都唔係拉空，都唔係拉空自己隊友有位走，而係拉向敵人去佢嗰邊，但係搞唔到自己有喎。嗱，即係搞即係。製造塞車就係呢啲咁嘅球員。 阿大師兄阿咪，嗱，我一路都好尊重你啊。今晚咧都忍唔住要搏一搏你，我都預咗有人會大概咁講啊，話佢亂走嗰啲嘢。喂，今時今日曼聯個方本來就係亂噶啦。誒嗱咁講， 九九八一斬。 嗱，但係咁樣講，曼聯咧其實佢如果打翻一啲兩翼側擊咧，係有殺傷力嘅，所以係唔需要走到咁亂。或者你可以話韋碧打亂咗你個方，嚟到阿仙奴就唔同啦。而家我哋個方就係太穩定，穩定到係人都知你點打。我而家就係要一個人可以亂撳喺前場走，增加個活力， 打亂仗咯。 同埋雲加不嬲喺戰術上面都係一個短板嚟㗎啦。 我撐得謝賢啦嗱， 所以韋碧克同埋依個阿新樂高冇錯，兩個基本功我認為差嘅。即係如果你純粹講 first touch 嘅時候，但係而家我唔理佢 first touch， 起碼有兩個人唔跟雲加個套路，就變咗就係話有兩個人係。雲加計劃以外嘅嘢，對手就變成一個障礙嘅啦。 我今晚又揾到另外一個數據去 prove 韋碧卡其實係一個入球率唔差嘅一個球員啦。咁其實咧，而家仲喺英超打緊嘅球員入邊咧，佢其實咧係排緊第四嘅。第四乜嘢咧？就係、一個唔計penalty goals 啦，即係唔計十二碼嘅入球，每90分鐘佢能夠製造嘅入球咧，其實佢而家喺英超聯咧係排緊第四嘅。 哦，不如我 去 曼聯， 我去最尾。 尾二张相啊，唔该。咁其实韦碧克嗰、那个，即系而家佢大家会讲到话啊，即系佢喺曼联而家转咗过去而家追阿仙奴啦。咁佢而家嗰个状态会点咧？其实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就系、是，韦碧克佢喺曼联咧，其实大家究竟佢系一个前锋位置啊，定系一个副锋位置咧？你而家都讲唔出噶。 唔系点样讲？佢喺咩？ 咁啊，点解要咁？点解要点讲？你做唔到个位置，咁当然第一个 point 当然就系因为阿朗尼嗰个问题啦。朗尼嗰个数即系喺佢嗰个大概喺宫中个位围绕住一大咁嘅嘢咧。咁其实仲有一个 point 就系点咧？但系嗰阵时有红魔仔同埋我都不约而同讲咗一点，就系韦碧克佢喺英格兰嘅功效系好啲嘅，系好过曼联。因为点解一样嘢？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其实朗尼咧唔系打宫中嗰个位。咁咪將佢擺喺左，試過擺喺一個左邊，即係四二三一左少少個位置。當然多數都係擺喺中間翻嚟嘅。咁有一段時間其實都係阿韋碧克咧就打副鋒，然之後要打前鋒翻嚟。但係佢通常佢最勁嗰招係乜咧？佢打副鋒個位置，然之後入射翻去呢、這個入射翻去呢、這個咁中路嗰個位置。咁其實呢、這個呢張相咧就係上年咧，其實係上一季最後第38場咧，就係、是、曼聯對修咸頓呢場都係和咗嘅。咁呢个系韦碧克活动嘅范围嚟，我哋再去尾三嗰张相啊，唔该。尾三张相咧就会系即系我哋车仔啦，呢场就系客场对车仔，其实呢场系输咗啦。咁呢个咧韦碧克嘅活动范围，大家认住咯，你记得佢嘅活动范围。再去尾四嗰张，即系再下一张前一张啊，唔该。咁前一张咧就会系前一张佢就系呢度对史云斯嘅第一场波啊。韦碧克有入两球，兼且大家都睇下个活动范围。咁、其实韦碧克嗰个作用咧，大家见到佢一个全场走人嚟，呢、這个真系无可厚非。咁、即系到即系有个重点就系讲嘢，就系佢去咗阿仙奴咧。呢、這个 point 咧，其实我睇阿文杰佢喺大球场都有讲过出嚟啦，个协防力一定好高。呢头先我俾咗三张图，唔系我特登 cap 出嚟噶，系嗰38场波咧，38场咧啲图我系睇晒，我 cap 咗呢啲比较上更加显著啲嘅。其余嗰三，即系佢有出到嘅场波嘅场数咧，都系全场走嘅人嚟。咁其实有一个，所以佢系一个协防能力高嘅人咧，同埋仲有一个重点，大家要记住一个位，韦碧克佢除咗前锋之外咧，佢系一个左副锋，即系左边嘅翼位嘅话咧。咁其实嚟咗阿仙奴发生件咩事咧？嚟咗阿仙奴就系大家我开头寻日都讲个即系同大家啲即系大家主持要倾嘅时候就话，佢应该系下一个和国特嚟嘅。阿仙奴而家差一样嘢系咩咧？阿仙奴佢大家中场传送好嘅一样嘢，但系佢永远佢过去嗰几年都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和国特喺边路爆。爆完之後橫傳，突然間會接一球嘅。而家和國特佢傷足幾個月，即係嚟緊之後佢會翻出嚟嘅。但係而家就少咗呢個人。大家睇翻呢幾場波啦，冇一個做到突擊嘅成嘅人，山齊士都做唔到，冇做到突擊成。成隊阿仙奴個流水式打法冇咗上季嘅流水式。 我又覺得山齊士唔係能力上做唔到，而係佢一個 key man 已經俾人 mark 住咗啊。 佢係我認同你嘅，就係、是、因為第一就係、是、嗱，佢流水式打法就冇咗上年嘅，咁亦都冇咗和國特。咁其實你點解咧？因為個打法唔同佢，因為佢喺阿巴塞年代咧，佢係負責跑過人哋俾波佢啊嘛。而家最好笑就係佢箍波。就俾人哋，咁點搞？咁所以就有個問題就係，而家山齊士又負責做箍波，我唔知道日後雲家點搞啦。咁而家少咗個突擊成人，佢買咗韋碧克翻嚟，可以做突擊，可以做協防，仲有一個重點喎。呢、這個咧就我都好認同嘅，亦都係我覺得喺成班中前場裏面有條友咧，韋碧克嚟咗之後咧，佢咧你基本上係大好多時間做後備，因為其實佢而家佢本身佢上季打個位其實已經俾咗山齊士代咗，嗰個就係、是。奥斯尔，奥斯尔呢个人咧，我觉得系阿仙奴由上一季嚟咗到依家咧，令到阿仙奴嗰个流水式打法慢咗咧，个其中一个我唔系罪人啦，好大一个元素，因为奥斯佢睇定个波，然之后擦个波俾你噶嘛。但系今年山齐士俾到我哋个睇一样嘢就系佢箍到波之余，佢仲跑得啊嘛。但系奥斯尔唔系噶，冇噶，佢爆唔到噶，净系箍住个波，出波又唔系好靓，又唔系助攻都有几球嘅。 Okay. 但系系咪对住你阿仙奴嗰队波有嗰种即系？温得好快嗰啲咧，因为大家要知道，真系要知道佢哋嗰呢班人企嘅位系咩位 置。 我头先数个位置，碧克、奥斯尔同埋山齐士咧，佢哋后边嗰个系杰比斯嚟嘅。大家唔好认，大家要记住一样嘢，记住一样嘢就系阿仙奴嘅左闸系好严重嘅。而家迪保治嚟咗系解决咗右闸嘅问题，但系左闸当然其实韦伯嚟到咧，韦伯佢打左边副锋嗰个力度系大啲嘅，所以韦伯嚟到除咗打 左邊的副鋒做到突擊，翻翻落去幫阿傑比斯或者係蒙尼爾咧，那個作用係好大 嘅。或者唔使局限佢一定要喺左邊攻擊代咗邊一個，但係起碼就係話。學似阿沙比話齋協防嗰度，嗱你唔好理佢攻擊企邊，但係如果你叫佢協防翻翻去左路做咁簡單嘅事咧，韋碧克係一定做得靚好靚靚仔仔俾你睇，好過而家見到奧斯爾篤眼篤鼻，我都唔知佢搞乜鬼。唉，阿奧生，我真係求下你啦，即係其實係好心痛嘅，我就 係啊，你咁我 作為曼聯 啊，曼俾曼迷講啊， 你講阿韋碧克咁好咁好啦，咁首先曼聯咧，你哋阿仙奴其實曾經出過廢柴三寶啦，其實曼聯都有暗黑四天。天王嘅華西啦， 得啦夠啦，大家都知嘅，唔好講啦，講埋落去啦。 韋碧克，其實呢四大天王咧就係禁忌陣容可以同時出嘅。咁上場咧就搬嚟就出軌咗啦，唔知點解。但係其實四個之中，韋碧克係最好最勤力嗰個。但我理身先，我係好 Q 真韋碧克嘅。因為我是豬小豆，但係講翻啲實際數字先。 呢個唔係 point 嚟嘅，講埋先。 實際數字先，其實曼聯啲球迷點解咁憎韋碧克咧？就係因為佢踢咗149場，佢入咗29球。但係小豆咧，佢踢咗159場，佢入咗59球。單睇呢個實際嘅入球數字咧，其實好足以令人明白到點解曼聯嗰班人咁憎阿韋碧克。 唔關係喎，韋碧克通常係出現喺一個左翼嘅位置，而你講嘅小豆一定係打緊前鋒。 講埋先。 嗱，咁呢啲實際上嘅望數據，因為時間關係就唔講住啦。但係我講到其實韋碧克嗰個協防啊，或者其他好處，頭先其實講曬啦。咁但係其實曼聯嘅球迷係咪真係咁話韋碧克係因為佢係太屎啊，即係把握力唔得，所以係 覺得 呢一樣嘢唔好啊？定係其實因為放咗俾死對頭？阿仙奴而去到咁樣嚟話惋惜啊或者咩事咧？咁其實我哋作為我哋紅魔仔基地嗰班人嚟睇，其實係覺得佢一嚟係英格蘭人，二嚟佢亦都係青訓嘅球員啦，三嚟佢亦都有曼聯嗰種精神嗰種氣魄喺入邊，所以其實你話比著我嘅，我會寧願放朗尼好過放韋碧克啦。咁呢一樣嘢就咁。節目時間就即係時間， 唔係都可以繼續。 其實繼續講埋啦。 你嗱，我幫你封翻個嗰個啊，講翻韋碧克嗰個問題嗰個邊係咩咧？大家其實呢個好老實嘅，韋碧克因為咁多年嚟喺曼聯嗰個問題啫，令到大家都對住佢踩咗好多腳。咁其實個重點係咩？我想講一個人做個代表出嚟啊，大家都會知道一樣嘢就係、一個球員轉咗第一間會之後咧，個表現咧可以突然間變一聲，突然之後嗰啲評論完全唔同曬，嗰個就係史努列治。佢喺曼城，佢喺車仔係唔顯眼唔突出嘅，一嚟咗利物浦就嘣一聲。佢意思就係、是，除咗之前對波對你嘅踢法有唔同之外，你冇長時間出之外咧，就個陣係同你唔同啊嘛。所以一樣嘢就係、是我真係覺得噶，曼聯個陣係唔啱韋碧克踢嘅。佢冇咧，佢唔打佢，因為佢逆風方便，佢打逆風嗰啲位係完全俾阿朗尼佔曬啊嘛。去到英格蘭國家隊，我諗個教練梗係掃佢嘅，你唔好睇咁大喎，因為朗尼佢喺英格蘭國家隊嘅活動範圍肯定比曼聯少。所以其他人活動大啲，但係而家朗尼唔走嘅話，嚟咗個馬達嘅話，其實阿韋碧克打前鋒右，因為佢前鋒嘅捕捉能力真係差，佢係跑得、飆得，但係佢控波啲係唔得嘅。咁我哋韋碧克就係咁多啦。咁其實應該再曼聯， 即係咁講啦。其實中括嚟講，韋碧克喺雲哥爾嘅體系入邊，因為佢係一個冇突破能力、冇埋門觸角能力嘅球員，所以其實係佢喺雲哥爾嘅體系入邊， 佢扭得啫，佢突破得嘅，唔係佢唔扭得嘅。 呢個唔係我呢個一個問題啊，大問題。雲哥爾佢個能力係唔係 fulfill 到雲哥爾嘅要求，所以。唔要佢其實係意料之內嘅，大家可以睇到。咁如果講開呢度，順手講埋曼聯啦。嗱，即係點解會嚟到會嚟咗個法卡奧咧？咁講真，其實睇翻頭三場波，以曼聯咁嘅攻擊力，即係冇一個入球能力有保證嘅球員喺度嘅話咧，咁其實曼聯根本就真係好砸死嘅。你朗尼，你講真唔怕得罪講句，呢條友廢撚咗武功噶啦，打中場又唔撚係，打前鋒又冇嗰種爆破能力，食撚得屎啦佢，30萬磅撲你嘅臭街！所以變咗嚟講，其實真係需要啲發球一啲係有入球保證嘅球員喺度爭住要保證翻個入球來源先。反正條防線都係英冠水準啦，撲街仲出個伊雲斯，講火都嚟。啊，通你呢講啊。 同埋我覺得好多人而家斟酌嗰個咧，就係話曼聯啲青訓咧，其實。是 OK 是 OK 或者點？係其實你睇翻啦，其實唔喺指曼聯嗰度係 OK 嘅，即係你諗下好多，你話例如你話湯卡華利啊，你話 你話韋碧卡呢啲，其實佢喺曼聯度唔係話好差，但係成日都係俾人鬧。但係問題點解人去到其他人哋球隊度會好好咧？其實係關於曼聯嗰、那個你話陣容方面，亦都係亦都關於其實佢嘅踢法方面其實唔啱啊，而唔可以話因為佢啊，其實係因為曼聯嘅青訓你而留咗佢。 喂、嗯、，Tony， 我想問，即係以今屆嗰個轉會啦，就是、迪馬利亞差唔多5700多萬。 我哋不如講曬個轉會啦， 講緊轉會入邊嚟啊，價錢先啦。 OK， 咁啊講。曼聯今屆嘅轉會啊，分別由皇家馬德里簽入咗呢個迪馬利啊，咁啊6600萬磅嘅。咁頭先講過盧基蘇爾啊，就由修咸頓 咁貴，6600萬。 繼續， 咁咪攞。係啊，盧基蘇爾咧就由修咸頓轉會過嚟啊，咁大概用咗3300萬磅。咁另外安達靴利拉啦嚇，咁由畢爾包轉會過嚟大概用咗3100萬磅啦。咁另外洛祖到而家都仲未攞到工作證啊，喺士砵亭過嚟就用咗1700萬磅。咁另外咧轉會槍南山之前簽入了呢個亞積士的白蘭特啦，1500萬磅嘅。咁頭先講過啦，法卡奧就是由摩洛哥租借過嚟啦。咁另外OK 講轉出啦嚇。轉出方面咧就有啱啱都有提過嘅韋碧克啦，轉會阿仙奴，咁啊1600萬磅嘅鄉村真絲700萬磅翻翻多蒙特啊，畢拿啦，咁啊去咗呢、這個莫斯科大藍帽，就大概480萬嘅比啊嚇翻賓菲加啦，咁啊260萬磅嘅，咁啊當年700多萬磅加盟，咁啊 OK 小豆咁啊租借啦嚇，咁租借俾皇家馬德里，咁啊要俾租借費喎、啊、大概220萬租借費，咁另外咧就免費雖然唔係免費轉會啊！用咗130萬咧，就祖雲達斯買咗呢個艾夫拿嘅。咁啊，剛才有提過嘅羅倫斯啦，咁啊轉會李斯特城咧，就大概係100萬磅。 或者因為曼聯嗰啲轉會球員咧，其實我哋呢幾集或者呢幾個禮拜都 keep 住講啊，所以喺呢度暫時遲一遲你先，真係唔好意思。咁啊，其實講翻法卡奧埋尾，即係我哋諗住用翻法卡奧去繼續個情況。 阿薩噶嘛，佢係 係啦，始終嚟講係個阿薩轉會，同埋因為呢樣嘢係好震撼，大家你估唔到係點解咁多球會唔緊，嗰時吹過皇馬，嗰陣時吹過阿仙奴，吹過曼城，點解利物浦都有啊？唔使舉手嘅，點解我會講你個方講流咧？咁點解會揀曼聯咧？其實即係大通年， 其實曼，我覺得佢曼聯佢真係想。有個 brand， 即係個個其實你話迪馬利啊，你話法卡奧，其實我覺得佢哋係想嚟曼聯係攞翻 賣衫嘅， 即係做一個英雄啊！即係其實邊一個成功救得到曼聯上前四嘅話，嗰、那個就真係 legend。 喂，呢、這個我認同。 嗰、那個就可以留名青史，嗰、那個就可以俾人講成世。 喂，咪住先，即係嗱，佢喺未成為 hero， 未成為 legend。然後阿雲哥以個 game plan 又未搞定之前咧，就已經有兩單嘢，即係都要同你講一講先。首先第一樣嘢，年齡事件，聲稱係28歲嘅法卡奧咧，而家又有人聲稱話其實係佢應該要多兩年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斷過 ACL， 即係我哋話運動員嘅生命十字韌帶入 左十字韌帶喺膝頭哥個位置。 咁失傷嚟講係無論對個速度啦、爆炸力咧，都係有啲問題嘅。咁你仍然嗱，俾你講一次，你覺得值唔值？ 嗱，其實我首先講咗，我係覺得。得嘅，真系得。但系問題，我覺得嘅意思咧，起碼要吸引咗一個起碼叫升級嘅前鋒先。呢一個係好緊要嘅。 買下三千， 因為你唔好你話之後佢踢啊，會唔會又唔得啊？又死呢啲後話，始終佢未踢。但係起碼佢前提佢嚟到曼聯，咁對於外球迷亦好，亦都亦。在場嗰在陣嗰啲球員都好，起碼振奮咗士氣，起碼好多人都會睇死曼聯話：喂，邊買到嗰啲升級球星？邊得你？就算有錢都未必嚟嘅。 就有錢嚟啦！今次 起碼連租都租咗法卡奧翻嚟，迪馬利亞都肯過嚟。咁你其實依一個係好好嘅嘢，同埋好多人都已經話：喂，揾莫耶斯，唔係雲高爾做乜嘢啊？買啲人啊咁樣又成啊，又唔買中堅，又唔買防中。喂，大佬，你溝女你都唔係話你我溝你 有錢就溝到嘅，大佬。 唔係今日咪有啲天鵝肉嚟咗咯，有錢啊嘛。 你唔係話你我想買你，人哋又過嚟噶嘛，大佬。咁你而家曼聯個方其實即係我作為曼聯球迷，其實我真係可以衰啲講句，其實除咗龍門同埋前鋒線之外，其實中後場其實真係完全唔得。你拍翻俾啲頂級豪門嚟講， 同埋 即係唔好怪我講得咁直接，亦都有時我哋紅魔仔基地嗰啲主持都覺得我踩得好盡，但係其實呢一個就係事實。你相比翻你話車仔，你相比翻皇馬。 巴塞其實真的好過曼聯好多咯，真係。 補充一句先，即係啱啱阿 Tony 咧，咪、就、話、是、你想要人哋都要唔到，同埋係你想要條靚女都唔喺度，因為而家成個足球市場，我哋睇到最實用啲主帥最想要嘅人喺邊咧？就是在個中後場，而家你數 top 最 top 嗰啲房中，其實全部都名花有主。 即係簡單嚟講啦，即係市場上面冇貨，你有錢都買唔到噶啦，而家就冇辦法，即係市場冇供應嘅。咁而家嘅情況就等於喺費城教最尾嗰年，我明知條後防唔得噶啦，算罷啦，用前邊咁大去，係 啊係啊， 咁大好似巴西當年咁打，有前面入幾，後面塞幾多唔緊要，前面同你入翻夠佢。 發哥，例子㗎，嗱雷丁嗰時4-3，你紐卡素又係4-3，你咪你講真，其實個個都話一年約買雲佩斯做乜？入波咪得，我入你四球，我失三球有咩所謂啫？我三分以待，搞掂。 而家佢嗰而家佢嗰郡高爾嗰個情況就係話佢入埋法卡奧翻嚟咧，我諗佢主要重點都擺翻去嗰、那個中前場，甚至乎中場我諗佢都叫放棄。我個放棄意思話唔係話要個班友，即係根本中場你可以掟住波防得住啊。佢而家又買伯蘭特啊嘛，伯蘭特同埋落組啲咁，佢而家開始呢兩個喺世界盃吊高波，即係喺翼位方面吊高波， 落組打得到先算。佢嗰個即 希望得啦， 同埋我想講一樣少少嘅，即係有啲買完球迷話哦買好多人，又話成咩金錢嗰啲，我唔理住。但係你要講一樣嘢就係話，你曼聯嗰個咩青訓氣味啊，或者以前費城嗰啲嘢冇，我係曼聯球迷，即係認真啲諗。忘記咗費城啦，而家雲高爾嘅時代啦，唔好再諗以前嗰啲咩青訓，哎呀， 金錢 福有幾好啊！你金唔金錢已經冇講住先，真係你話其實講真，而家曼聯最需要係咩啊？前四，你要咗前四，你先再諗將來之後嘅計劃，咩十年計劃先啦。你車路士你諗下，佢都係買一班人翻嚟，攞個 brand， 攞個冠軍，你先再吸納咗一扎人，你先再諗你嗰啲青訓係點樣 成啊嘛？我想再講下 法卡奧，而家哎呀又要留一班青訓先，我又要攞成績，跟住又話點？呢啲系不切實際噶。 得， 我咪想講法交嘅問題咧。法交係咪好啱啱曼聯？我唔係太覺嘅，因為法交佢可以做到出嚟撞，基本上同雲佩斯一樣嘅。咁而家你買個法交翻嚟，而家又話佢唔係做手術咯，佢可以同埋阿佢自己話雲佩斯話同埋阿法交可以搭到。咁我有個問題，咁你真係收起朗尼定點咧？ 唔係拉後咯，朗尼。 咁係啊，我直情講過噶，我同係啊，我同啲 friend 講，唔知係咪同你講過？我就話咁朗尼咪就打中場。 不如咁啊，其實我自己如果我係雲高二嘅，攞嚟呢一扑街坐板啊！即系跟青年队 30万坐板啊，大佬呢个再写入历史度啦。 唔系呢一样嘢，其实系因为建基于朗尼嗰个态度问题。嗱，佢想系中场就得，你系中场，但系证明咗你中场派派能力唔够马达劲。OK，你喺前锋线上边 ，OK， 你曾经系，但你今日已经唔系啦。即系张家辉个讲法翻转。 我点解讲多样嘢？点解我发球喺曼联得唔得？因为发球有两大劲嘢嘅，佢有一样嘢劲咧，佢可以由中前场攞波一路奔袭去，一路奔袭去怼人哋龙门，跟住另一个咧就系埋门个把握力极强。而家因为佢做完个手术之后咧，我未见过吓，暂时佢过完四岁，我唔知佢嗰个奔袭能力。但系我过往睇其他球员咧，即系佢做过啲膝头哥手术人大嗰啲咧，佢嗰个好似阿苏亚雷斯嗰只咧个奔袭力系冇咗一半嘅，所以我觉得好危险。 同埋阿沙比讲一样嘢，即系你哋笑啦，又话诶边啲打后备，比如马达会唔会打后？喂，如果咁样嚟马达打后备啦，朗尼打后备。其實有咩好笑？其實係好事喎！你相比翻利物浦同埋曼城，喂大佬，你就有啲勁嘅人打後備先有用嘛！大佬，你諗下搬嚟嗰時，我出曬啲勁人有乜用啫？我0-0，喂大佬，我後備坐咩啊？湯卡華利、安達臣，喂啲有鬼用咩？你出嚟你一俾人講就笑，暗黑四天王出嚟有咩反扭轉到咩？完全扭轉唔到。但起碼如果朗尼或者馬達我打後備嘅，起碼我出嚟我萬一我買一0-0或者落後緊嘅，我都起碼有翻啲變化，有翻啲陣式轉變都好啊嘛。 甚至乎有一樣嘢我要好強調一樣就係，始終上屆曼聯咧跑第七嘅説話咧，其實係好多球迷係會好失望。以經商業效益角度嚟講，雖然就話有三屆嘅贊助，有雪佛蘭嘅贊助，但又如何啊？你一定要。都系稳得住球迷嘅心，你稳得住赞助商嘅心，你先至可以有其他嘅进步嘅空间去，即系无论吸纳其他赞助好，吸纳翻球迷个心都好。其实球迷先至系球队嘅老细，所以点解曼联话不计成本，即系啲人觉得乱石头林又好，但起码我证明话俾人知，喂，我曼联系有心要重返顶级强队行列。当年。當年其實金錢足球始終正正就係曼聯3000多萬冇買朗尼，2900多萬冇買了費迪南，其實咪就係呢啲嘢咯。 咁貴都係咯，咪就係 冇辦法嘅，即係其實一個 consequence 嘅十年計劃，咪十年後還咯。OK， 咪同埋。 即係七月嗰陣，佢哋啲球迷唔係咁講啊。 金錢換時間啊嘛，雲哥爾都要保住自己等。 佢而家冇時間啊， 所以咪要即刻嚟咯。 冇時間， 雲哥爾係人嚟嘅啫。 所以其實而家即係發球呢單，其實即係多多少少就係搶挽救戰績、挽救老細、挽救球迷啦。咁講翻少少咧，即係有球迷近我哋就究竟會漏咗曼聯嘅兩一單轉會咧？其實冇漏嘅。後防小將 Y 嘅借將華利嗱就借咗去皇馬，而同一時間嗱你啊漏一單啦，我補充少少喺呢個啊即時簽入咗呢個十六歲中堅文沙拿，即係所以塞斯摩，所以咧阿觀眾你又唔好以為我哋冇記性啊！咁 anyway， 咁啊，其實今晚好多謝大家收睇，因為真係 overrun 得好緊要，亦都多謝手足啊，多謝咁多位，咁就真係冇辦法。anyway， 咁啊，我哋今日嘅英超轉會下令下季嘅總結係咁多，咁啊嚟緊國際賽週期啦，咁啊希大家黐住繼續睇波之餘，亦都黐住我哋熱血大球場，聽晚11:30進擊港超聯時間再同大家見面， 記住睇啊，拜拜。